这般凄清的你粉碎我的梦想，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 这是来自珍妮的《海上花》，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当然侯孝贤也有一部由梁朝伟来主演的电影《海上花》，和这一部张艾嘉主演的《海上花》呢没有任何的关系。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6年张学友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呢当时创造了华人销售历史的第二名，而第一名呢仍然是张学友自己的《吻别》。下面我们就听到这首由郭子来作曲、陈嘉丽作词的专辑的标题歌曲《忘记你我做不到》。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

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2000年新歌家精选当中的新歌之一《我要飞》。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9年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破碎的歌谣》。这首歌当中呢，重摇滚的气质以及汪峰叛逆的性格呢，可以算是淋漓尽致。 我的梦挂在桂花墙上，墓志铭刻在旧轮胎上，幻想纸笔在彩云之巅之间飞舞是一整行。每个铃儿响起的清晨，我随着记忆变起舞，烟雾般时光的废墟里，泪的雪花香熏缭绕。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站在大路边唱着这首破碎破碎的歌呀，歌呀，破碎的歌呀，歌呀。花鼓掌里对恋着泪水，实验室里研制着钢花，北飞的大象肆意孤独，和坏在今生推垮白墙。我的兄弟躺在阁楼上，边注视着激素边喷涌，他思考着如何为人生买一把金质左轮枪。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的心里空荡荡地唱着这首破碎的歌呀，歌呀，破碎的歌呀，破碎的歌呀。山水的黎明飘在屋顶，旁观地画着沉睡湖底，孩子们绘画在地光中，流浪着人间在虚空里，在大街上开放，这让灿烂的诸多死亡，我手中的善良的欲望，总让我苍老，让我悲伤。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的生命空荡荡地唱着这首破碎的歌呀，破碎的歌呀，歌呀，破碎的歌呀。新世纪的爱情泛着冷酸，就像股票中让大家恐慌，冷淡和光年在漫天飞扬，人们在无助中带着而哭。今夜我想告别我的爱人，带着希望从此去往远方，我想我会找到一个港湾，加上那艘驶向永恒的船。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的灵魂空荡荡地唱着这首 刚才这个声音呢，并不是主持人发出来的，也不是主持人旁边的人发出来的，而是专辑的 CD 当中呢原曲就有的一句话。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在猜测，也可能说这都会啊，也有人说是这多过瘾呢。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泳儿翻唱这首辛晓琪的著名歌曲《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想你